那四份之，就是说在新约当中啊，书信当中一共27卷的时候，有21卷的书信，1/3是书信，而这个保罗写了13封书信啊，13封书信。这是书信当中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平时写那个书信啊，哎，你来我往那个书信，这个书信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书信啊，是具有神的权威的，是神的启示啊，借着人写出来的上帝的命令啊，也就是上帝的这个全能和上帝的要求啊。我再说一遍啊，那么在这个你看保罗这13封书信当中啊，这个信不是普通的书信，这个信我们每一天都要遵守的，对吧？所以这个书信，这些书信呢，就是是神的启示，借着人的手啊，来干什么呢？哎，用启示的形式，用书信的形式来向人显明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要求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信徒啊，能够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方向。我们怎么来走才更加蒙福啊？对吧？我们怎么来信才能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就这个意思哈。目的给我们指明蒙福的方向，让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这个基本上的一句话的要求哈。哎，给我们指明了蒙福的方向，让我们和上帝呀，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中保是什么？耶稣基督。就靠着耶稣基督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以至于达到完全的地步啊！你们要完全像谁完全一样？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一章的结尾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嘱托啊。那么前面保罗谈到了基督徒的应当啊侍奉神侍奉人的原则是什么啊，哎，谈到的内容非常丰富，到了最后了，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的写文章的时候写了一个结尾是吧，结语啊。那么结语结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补充和或者是强调的意思，对吧？我上面讲了那么多了，那我来一个结语，有短小精悍的语言作为一个重点的强调和补充，对吧？这是我们结语的意思。那它的强调和补充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那一节的经文，保罗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你们同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快到末尾了，我还有末了的话还跟你说一下啊！你们要做完全人，你们要什么？要喜乐，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啊！这是他的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书卷上面，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有关于教会服侍，教会服侍人服侍神的要领是什么啊？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来做啊？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吧？那么即使你们把上面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全部你都做到了，还不够完全，是这个意思，对吧？还不够完全。哎，那就是说你们怎么才能达到完全地步呢？他说你们要喜乐，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那么什么，其实呢这四句话哈，要什么喜乐，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喜乐，受安慰，受安慰你的心就能什么喜乐，对吧？所以呢受安慰和喜乐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合并为就是喜乐，要喜乐啊，要喜乐。那么下面要同心合意，要什么彼此和睦。同心合意，没有爱能同心合意吧？ 不可能啊。彼此和睦，没有爱能彼此和睦吗？也不行。所以说这两句话我们合并为要什么？要有仁爱啊，要爱心。有爱心就有和睦，有爱心就有同心合意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两句，这几句四个句子合并为两个事情，一个是什么？喜乐，一个就是爱心啊。那么基督徒要做完全人，喜乐和爱心是绝对不可少的。其实啊，喜乐和爱心不是保罗最先说的，喜乐和爱心是不是保罗最后的嘱托？是谁最后的嘱托啊？耶稣最后的嘱托啊。如果你要看圣经，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即将要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给了弟兄姐妹，给了他的门徒啊，最后的嘱托，两个命令，一个就是喜乐，一个就是爱心啊。在最后的晚餐上，也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啊，13章34节他说什么？他给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什么？怎样相爱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loved you.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节，也是在最后的晚餐上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谁啊？也当信我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要干什么？要喜乐，是吧？所以他在最后的晚餐上。两个命令，这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要有爱心彼此相爱，一个就是要喜乐。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使徒也强调要喜乐，耶稣也强调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呢？难道信耶稣不能让人喜乐吗？是吧？你这样问一下哈。喜乐是由衷发出来的哈，喜乐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界的刺激啊。所以喜乐是由衷发出来的，虽然外面有艰难困苦逼迫，但是我们心中还是喜乐啊。喜乐是持久的啊。喜乐那个在箴言说这个能够喜乐是良药啊，是好最好的药，能够医治病，能够治病。是吧？哎，所以说这个喜乐是喜乐的心，乃是一病的良药啊，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甘。那大家想一想，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喜乐起来？啊，你要平时一问的话，那你说那还用说了吗？是吧？发大财啊，中彩票是吧？这么一下子就还让我是吧？那我说那不叫喜乐，那叫什么？因为外界的刺激而。造成的外界的刺激啊，而产生一种短暂的快乐啊，短暂的快乐之后就是啊忧愁、悲伤、悲哀啊。快乐至极就生什么呢？忧愁啊，圣经上说，哎，那么中国也有一句俗语，不是信主的话，叫乐极就什么，就生悲了啊，是吧？在我基督徒不是快乐啊，叫什么喜乐。喜乐是由衷发出来的，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你中彩票以后呢，那不叫喜乐，原来可能还挺快乐的，这一中彩票中太多了，都知道赶紧搬家，叫东躲西藏啊，是吧哈，就怕人知道他了，这惶惶不可终日，这不叫喜乐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喜乐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同居的时候是最大喜乐。这就是诗篇第133篇第1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呀、啊，对吧？和睦同居，这里边又非常深奥了哈。How good and pleasant it is when God's people live together in unity。教会如果要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和睦同居。所以刚才我的这个前言啊 ，preamble， 就说到了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没有给别人说我们多好多好。凡是来到我们教会的，不管是凡我接触的人嘛，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或者是传道人，他们都感受到我们教会当中有神。为什么？哎，神同在，我们就表现出和睦同居，表现出仁爱喜乐啊，这是最好的见证啊，最好的见证啊。所以连不信主的人都感受到了我们教会当中和睦同居啊，彼此和睦。这是，也就是说，当你和睦同居的时候，一定有喜乐伴随着。反过来说，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一定会有和睦同居的出现，对吧？哎，那么也一定有神的祝福，也一定会有属天的生命。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喜乐，但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有喜乐。不是啊，那么不信主的人没有喜乐，喜乐是信耶稣的人的专利啊。我待会儿再跟你讲为什么是我们的专利。全世界的人，不信主的人只有快乐没有喜乐啊。快乐叫外界的刺激啊，一快一乐，完了以后呢就什么啊，就落下去，快落了，就快落啊，山东话叫快乐。人越是快乐就会产生更大的忧愁，你不信你看看，你去研究一下啊。人越是快乐啊，让人，当人说我不快乐的时候，诗人说了，我借酒借这个什么叫借酒消愁，是愁更愁，是这样说的吧啊。哎呀，一喝酒哈哈哈哈，你看他哈哈完了以后的话呢，你仔细看看他眼里边往外掉泪，是吧？掉眼泪，哈哈。和这喜乐不一样，喜乐滋润我们的心田，滋润我们的心田，让你盼望，你的盼望更加牢靠啊，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啊。这是喜乐，可以说喜乐是基督徒刚才我说特有的品格啊。为什么？答案，为什么？因为喜乐是圣灵的果子。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圣灵，他哪有这个果子啊？对吧？他结出来的不是这个果子。对患难当中、对试炼当中的信徒来说，喜乐啊是什么？在患难当中、在忧愁当中、在逼迫当中，你有喜乐，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你得胜了，这是得胜的表现。就在患难忧愁当中，即使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是吧？你患难胜人，人的胜老练，老练胜盼望，盼望就不至于休止，对吧？哎，那喜乐对于在平安当中、在蒙福当中、在这个安顿的环境当中啊，没有逼迫当中的健康当中的信徒来说，喜乐是什么？喜乐也是一个表现，叫知足的表现，对吧？哎，我还是有喜乐，因为我知足啊。所以喜乐的心不是我们能够勉强得来的啊，喜乐的心乃是因为信靠顺服，从我们的环境当中出来，不受他的压制，不受他的限制，要信而顺服，从而胜过环境，由衷发出来的生命的流露，这叫喜乐啊。所以喜乐的秘诀就是靠主，就是住在主里面啊，这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越是靠近主，我们就越有喜乐，我们越是和主的关系越深，我们的喜乐就越大啊，这是肯定的，没有别的办法啊。 所以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和睦同居，一定是以喜乐为中心的。反过来说，如果弟兄姐妹能够保持一颗常常喜乐的心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有和睦同居伴随着，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给编了一个上阙，叫啊和睦同居喜乐园啊。那所有的人我们知道啊都愿意喜乐，但是刚才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喜乐，但是呢有人说称心如意的生活是以喜乐为中心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真实可靠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以荣耀神，荣耀神为中心的。我们是哈，我们还是以什么改变世界为中心的，改变这个啊败坏的世界啊。所以真实可靠的基督教信仰是以荣耀神，也就是荣耀神，也就是改变世界的这个信仰是以什么为中心？就是以喜乐为中心。你去查考一下新约圣经啊，旧约圣经都是这样的。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说：“你们愁什么愁？哈，哎，你说谁不愁啊？谁都有愁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愁，对吧？但是我们要脱离世界，我们信主就是什么？要真是脱离自己，进入主里面。你说我也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主里面，行吗？不行啊，不可能啊！你必须要脱离自己。”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秘诀，但是这是要需要操练的啊！你看，我就这样，我就天生这个脾气。那你这个脾气的话，我就给你改吧。神说：“我给你改，我不丢弃你啊，我不绝不丢弃你，但是我一定要什么？哎，管教你，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们了，对吧？就这个意思。哎，这就是预定论啊！预定论说，我预定得你得救啊，你就是我的孩子了。但是呢？”你一定要操练，操练再操练啊！所以说，我们要操练住在主里面啊，住在主里面。那个法国那个大师叫路易斯啊，路易斯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他说这个喜乐是天堂的药物啊，就是 joy is heavenly priority 啊，喜乐是天堂的药物。天堂里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喜乐啊。那其实呢，喜乐也是地上虔诚生活的基督徒虔诚生活的要素啊。Joy is also an element of guarded life on earth 啊，也是我们基督徒虔诚生活的要素啊。神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对吧？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刚这个叫什么？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eating or drinking, but of righteousness, 公义 peace, 和平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 啊，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今天教会在地上，其实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种实际的预演表现啊，不可能你在地上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喜乐啊，找刺激找快乐。你说我到天堂我再享受喜乐吧？那不可能，因为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is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所以是神的国在地上的预言，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地上的教会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要看神的国讲究什么？神的国是讲究荣耀神，遵行神的旨意啊，彰显神的荣耀，因为顺服圣灵而产生的由衷的喜乐。我再说一遍啊，神的国讲究什么啊？最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如何彰显上帝的荣耀，如何因为顺服圣灵而什么产生的由衷的喜乐，这三样缺一不可啊！所以说 喜乐满意的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宣教。我再说一遍，喜乐满意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最有力的宣教。不是说你的嘴皮子说啥，你信耶稣吧，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你信耶稣上天堂，享美福，永远活着啊！你要用你的生活的见证来告诉他，我里面有永生，我里面有圣灵，我里面有喜乐啊！喜乐满意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最有力的宣教啊，是能够人引人去相信福音的，具有更新生命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要真的真正的有效的来见证基督的话，我们必须要除了我们要做好属灵的准备，属灵的装备，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平时装备啊，除了要做好这些啊属灵装备，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讲道，我们怎么来去这个在属灵的生命上知识上丰富而丰富之外，还有什么随时随地带着喜乐的心，才能够有效的有力的为主做见证啊！就是在患难中，在病痛当中，在疾病当中，我们也是保持喜乐的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啊！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是忧忧愁愁的盼望神的荣耀，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要，你说我有喜乐，但是我怎么来保持住呢？如果你想要保持住你的喜乐啊，你必须要分享你的喜乐啊。如果你要想让你的爱得以完全，你必须把你的爱给予别人。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你要想让你的喜乐啊能够保持住，必须要分享你的喜乐；如果你要想让你的爱完全，必须要将你的爱施予他人啊，给予他人，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怎么翻译呢 ？Love cannot be perfect until it is given， 对吧？哎 ，Joy cannot be kept。Until it is shared， 所以我们的喜乐应该是分享的喜乐啊，我们的喜乐应该是与他人的分享，自己啊的喜乐之际呢，必须啊必然是和睦之事。我再说一遍哈，与他人分享你的喜乐之际，就是和睦同居之事。这就是和睦同居喜乐园的意思。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分享我们的爱心，没有分享我们的喜乐的话，那么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和睦同居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还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是吧？哎，这是很重要的啊。真正的喜乐是丰盛的生命的记号，而丰盛的生命的记号就是生命的分享啊，真正的喜乐就是丰盛生命的记号，而丰盛生命的记号就是生命的分享啊。那么当我们生命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的时候啊，你自己都照顾不过，你怎么能够来照顾别人呢啊？当你自己的生命啊连温饱的都啊都达不到的，吃不饱的时候，你怎么去说我来照顾你，让你吃饱一点呢啊？没有办法，首先要达到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说己所宝贵分享他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啊，一定会有喜乐伴随啊。我再说一遍，己所宝贵分享他人，一定会有喜乐伴随。哎，这我编的哈，那是押韵哈。所以因为丰盛的生命就是分享的生命啊，而贫穷的生命一定就是贪得无厌的生命。那丰盛生命的记号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喜乐。耶稣说了，耶稣说我来干什么呢？啊，我来干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到什么更丰盛。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abundantly 啊，我来是要你们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和睦同居，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圣灵中的喜乐和活泼的盼望。啊，那反过来说，我们只要我们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一定就能够和睦同居。所以我们只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够同心合一啊！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对吧？哎，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喜乐，不是以人的心为心啊！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的哈，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啊！我们才同意，我们同心合一，必然带来喜乐伴随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和睦同居喜乐园啊。第二点，神常同在人爱因啊，因缘啊，神常同在人爱因。 God with us is a cause of love。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的嘱托，除了让他们要常常喜乐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要有爱心啊！他说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样才能做完全人啊！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他没说大能的神呢，神是大能的吗？是。他没说大能的神，说什么？如此仁爱和平的神。神是大能的吗？是。但是在这里他强调完全人要什么？要有喜乐，要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仁爱和平的神，神是爱的神，神是和平的神。我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在我们中间。那么神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就能彼此相爱了呢？为什么啊？我们不能让他们问住了，你说问的话，因为问住了就不好办了。为什么？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相爱。你说上圣经上说了，神就是爱 ，God is love，God is life， 是吧？哎，那么神就是爱。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We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Loved us 是吧 ？We love is present tense， 其实是现代时是吧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 is past tense， before us 啊，是过去时。Because right now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loving others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 in the past， right？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爱的神啊，他是平安的神啊。是平安的神，他也是平安的神啊！爱与平安反过来是什么？大家想想，反过来是什么？爱的反义词是什么？恨，是吧？平安的反义词就是斗争，阶级斗争为纲。有斗争没有爱啊？有爱没有斗争。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啊，这个你说我要想有平安必须要有爱啊，有爱才有平安啊，有恨必然有斗争啊。说教会里面如果要想真的是满了神的同在，自然而然必须要有神的爱和平安在里面啊，这是肯定的，是吧？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许多教会啊许多的教会都在强调啊，强调什么？我们追求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啊！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爱没有平安，神的大能在你身上，你没有爱没有平安，你所拆毁的远远速度远远超过你所建筑的，这是非常有哲理的，对吧？哎，我有能力，你比我比你还有能力，咱两个试，我学南拳，你说北掌，是吧？弄这个哈，打来打去，为什么？ 没有爱没有平安啊。所以说教会里面我们要强调，保罗才强调了，保罗在那强调是爱和平安的神才是教会所需要的，是吧？哎，爱和平安的神，也就是说一般信徒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啊。其实呢，除非我们享有神的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拆毁。所以说你不没有神的爱，你做的一切就是来宣扬自己，抬高自己，我快变成神了啊，我成了半神半人了啊，是吧？所以说爱是给予，爱不是获得，对吧？爱是把你的最好给予别人，把你的最宝贵的给别人。我们最宝贵是什么？哎，就给别人。我们最宝贵是耶稣，我们就把耶稣给别人，对吧？哎，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所以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刚才我提到了仁爱是圣灵的果子，对吧？哎，那么爱是不加害于人，真正的爱一定是有始有终的，真正的爱一定是爱到底的爱，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吧？耶稣就是以爱到底的爱来最后走上十字架牺牲他自己，他说我要爱我就爱到底，对吧？哎，所以说逾越节以前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啊，他就什么，他既然爱世间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一切的人，是吧？不是，好多人的信仰就迷惑了，谁爱世人，谁爱全世界的人，不是。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Heaven loved his own who are still in the world, he will love them to the end. 啊。It was just before the Passover festival. Jesus knew that the hour had come for him to go to the Father, to leave this world and go to the Father,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still in the world.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 Having loved his own,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啊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激励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啊。那我们如果切实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的话，就能够见证我们一定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在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最后的嘱托，也是保罗即将要啊结束他的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的最后的嘱托。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只有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了，那么这个身体的肢体呢才能够互相搭配，不然的话呢这个身体健康就出现毛病，就有病，要治病啊。那么所以彼此相爱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一个教会的健康的生活啊。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教会健康吗？健康。为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助，各尽其能，各尽其职啊。不是说是我神给我这个恩赐这方面我就做这方面，我不去和他人攀比，这叫各尽其职各尽其能啊，来完全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是整个身体能够健康的生活啊。说教会的生活我们知道是多姿多彩的，个人的能力不一样，个人恩赐不一样，说教会多姿多彩的生活只有在相爱合一的前提下才能够时时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代祷，彼此饶恕，对吧？这些都是在什么，在这个大的 相爱合一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才能给你带导啊。我还没有做到这个相爱合一，我就给你带导，你这个带导可能就达不到上帝的面前，对吧？哎，所以说呢，要互相，你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圣经说是吧？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互相的担待，互相的面对，是因着什么？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合一，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吧？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有同感，一同悲哀。一个肢体高兴，我们其他的肢体也都一同的 rejoice 啊，就是一同的欢喜快乐。说一个肢体，耶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呀，我们要有同感啊，血脉相连，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说信神想到，不是说这个神是我的神，我拥有的啊，你要对我好点，我就把神给你多分享点，不是啊。神，我们信的神是仁爱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和平的神。那这个仁爱和平呢，又是非常深奥，不是说像我们简单的说我想爱哪个我就爱，反正我也不管神的旨意了，反正我就爱啊。他拿着去这个，拿着我这个爱心呢去做神的反对的事情，讨厌啊，抵挡神的事情，我不管啊。那么这不等于是你等于帮助敌人了吗？啊，是吧？就像这个很多教会是吧？我就不说哪教会了哈、啊，拿着把这个拿着教会的钱去啊，上这个喇嘛那去给他建那个佛教堂，那你把你的爱心给谁了？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啊，大家要什么？要以神的心、基督的心为心。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做神的仇敌，也不能够做一个什么盲目的爱啊，要以神的圣洁为心。圣经上说要以神的什么祭邪为心，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祭邪的神，翻译出来就是嫉妒的神，嫉妒邪恶的神。 God is a jealous of God、啊、jealous God。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神同在的教会一定是把相爱合一放在事工优先地位的教会啊。为什么？因为教会有许多的事工，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做法啊。我们同工如果是能够什么啊合一的话，必须什么哎同意看见，不能各持己见，是吧？我说的对啊，他说我说的对啊，那就是什么？那叫各持己见。各持己见，小则起到一个嫉妒纷争啊争吵，大则造成了分裂教会，很多教会是这样分裂的，对吧？我的正确，我就是啊，我这样做才能上天堂，你这样做你下地狱啊。哎，所以说不能各持己见。每一个人呢应该什么？要想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要以荣耀神的名为目的啊，就要合一。所以任何的事情不能够固执己见啊，认为自己最有爱心啊，但是却忘记了盲目的爱，不符合神的旨意，也得不到神的祝福啊。这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二章五节，神就一定会成全大事情啊。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要让他成全的，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拦阻。神说我要让这个国家，我要让这个国家复兴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拦阻。拦阻者一定是助长神的旨意成全，绝对不会拦阻。这就是神啊，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没有一个人来做，但是我们要向上帝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求神的国早日降临这个地上，求神的国成全在这个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对吧？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圣义，一切好处都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神的作为一定是按照他的预定的计划完美的实现，一分一秒也不多，一分一秒也不少，这就是神。但是为什么有艰难呢？为什么有困苦呢？啊，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受苦呢？我前几天好像讲过一个题目是这个，是吧？哎，不行不行，我再讲两遍哈。哎，还有很多基督徒在地上为什么要受苦啊？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和保罗啊的最后的嘱托都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都强调了，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要彼此相爱，是吧？哎，那么圣灵的那个加勒太书说的九个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一块说一遍哈，一二，仁爱。第一个是什么？仁爱哈，最重要的要仁爱，要有爱啊，要有爱。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喜乐，仁爱，喜乐啊！哎，啊，今天我回家喜乐了，我见人一哭，人一哭了一哭，哈哈哈哈哈哈，这叫喜乐吗？这叫疯了，这是哈！喜乐是由衷发出来的哈，有的时候是因为对于这些啊这个忧愁当中产生喜乐，有时候是在痛苦当中产生喜乐，它不一样哈，各种环境都有哈。所以要做完全人，其实呢，喜乐做完全人啊，和这个要受安慰，这些都属于个人的，对吧？啊，你要喜乐，你要做完全人，你要什么？要什么？要这个受安慰。那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好像不是个人的哈，是吧？这是一起的，叫团体的，是吧？团体在一起，说 不管是团体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啊，这些方面，这些啊，你要想真正达到喜乐、平安、有爱心的话呢，必须要和耶稣基督的恩典连在一起，这就要住在基督里面啊，必须要在他连在一起，不然的话就是假的。不然的话呢，就是靠行为，像天主教一样，我要靠行为啊，哎，靠行为的话，就出现了一些啊惨烈的事情，是吧？你看这个初期教会受逼迫，大逼迫，不是别人逼迫的，是天主教，也是信耶稣的，他逼迫什么？逼迫那些新教杀害他们，因为什么？我觉得你们都是邪教了，叫异端啊。其实最早异端的话，他认为我们是异端。不是我们说这有人是异端，他因为我们是异端啊，所以很多人受苦啊。那么要和耶稣基督的恩典连在一起，耶稣基督什么样啊？温柔的心，忍耐的心，是吧？怜悯人的心，牺牲着自己精神的心，对吧？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他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什么不开口。这是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在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得他实行公理，让公理得胜，是吧？那就是他不是说张扬的，他是什么？街上人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但是他看见压伤的芦苇，他给他竖起来，不折断他啊。哎，将残的灯火他不是把它吹灭了，他什么？哎，让他眺望一点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人的心、爱心、温柔的心啊，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达到真正的完全的话，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爱、自己的喜乐啊，建立在耶稣基督啊这个磐石上啊，建立在神的爱和神的平安的这个上面。啊，才能够真正达到神所喜悦的爱、喜悦的平安、喜悦的这个喜乐啊！所以就在回首过去啊，我们心中感恩满怀，因为神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啊，立足今日啊， 我们活出见证，因为有圣灵的喜乐和仁爱的伴随。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怀，信心倍增，因为仁爱和平的神应许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你的爱的伴随，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时时刻刻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来扶持我们。感谢你这一年来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扶助，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成全，让我们时时刻刻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大小的事情，我们有喜乐的心、感恩的心、仁爱的心去面对。让我们知道，主啊，在你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力量、信心，都是从你而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想到弟兄姐妹的难处，想到弟兄姐妹真是如何去安慰他们的心，家里边有难处的，家里边有这个有病人的有任何这样的遭遇的，还有很多教会今日正面临着许多的逼迫的，主啊，让我们与他们一同受苦，一同在患难中，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我们不求你挪去他们的苦难，我们只求你赐给他们胜过苦难的心。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胜过世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